锵锵三人行，今天还是这个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吴晓波老师啊，还有咱们这个李菁。哎，为什么我特别想跟你聊聊啊？因为你就写这个三十年啊，今年又是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且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们很担心中国的企业。 对，这个中国就古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哎呀还真是 非常怕，到底会不会到三十年河西去？就我们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会河东走了三十年挺好，2008年变成个河西之年，对，都是比较。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哎，你想想看，其实有一个长远来看，中国的近代化是从1840年开始的，1840年到现在为止，三十年是最长的一个繁荣时期。它几乎每个，你看1840年以后，后面太平天国以后，1911年开始那个。把清王朝推翻了，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了，1949年共和国建立，1966年文化大革命，你看这个基本上是170年里面是没有一个30年，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其实这个道理。 珍惜啊，就是其实现在真是难得的， 都挺难得的，有这三十年，那么其实未来最好能够还有再三十年的一个繁荣期，那中华民族的崛起就有了。 而且最近就是。所谓民族品牌大家聊的比较多了，就感觉到中国企业 那个奶粉事件嘛啊， 对，哎，你说三鹿的品牌怎么了？ 对，我也是因为就是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奶粉事件，就是看了一些新闻，我觉得看的时候你就特别会心生感慨啊，一个是觉得这么一个好端端的，你比如说我们都希望维护一个民族企业怎么样，但是它偏偏的就这样倒掉。另外你看一些新闻，就是我就说心生感慨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出事前的，他不是说奶粉事件也是个911嘛，就是11号爆发，可能就在7月还8月，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是三鹿刚刚获得这个改变中国30年改变中国生活的一个品牌，就说因为他这个 是改变了，都结食了嘛，都是全民结食了，都不改变了。 在结食之前，他就说因为提倡喝奶，好像也有人从这个。就整个中国人开始喝奶的这个历史上来讲，就是它也改变了一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嘛。 啊， 因为我们都原来不老说为什么日本人以前都说比中国矮啊，比中国人平均身高都低很多，后来就归结他们一天说喝多少奶，所以这个不有一个喝奶运动 有关系，就日本人越长越高， 对，是平均身高增长了10厘米，所以这也是。后来就有人分析说，这个牛奶行业的这个扩张和发展也跟这个国民计划有关系。我这个不知道吴老师是怎么说。 跟国民计划，它这个行业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处在一个中国有一个这个现象是一定存在的，就是说它处在一个高速成长期的一个行业，它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出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 这是个规律性的。 对，规律性的。原来比如家电很好的时候，就家电不断的出事，然后现在呢，奶粉这个现在这个纯奶行业，因为原来它的行业是配制奶就不会出现这么，因为都奶粉调一些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东西给你喝的也没营养，解解渴而已。现在就出现。那如果现在我们讲水的问题呢，比如你讲的纯净水，它可能好很多，因为中国一定会变成矿泉水。但一旦这些矿泉水成为大家饮用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对，比如你果汁，全世界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你喝果汁是5%的配制，或者5%到15%的，就它的果汁含量只有5到15%。 啊，是吗？ 啊， 不是纯的什么。 都没有 芝麻， 对，没有纯果汁。 那外国的，就我真不懂这个。外国的果汁是 这个5到15%，它没有营养，它唯一的让你解渴。它广告告诉你它能有很大的营养，其实全部是一点都没有的。就大家一旦变成纯果汁饮料以后，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你讲到这个事，比如讲到前段时间汇源被可口可乐收购， 哎，对，这是大事儿。 对啊，但是那就说现在很多人讲民族品牌啊，讲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是很难来这样来讲这个。 是吗？ 对，很难。 我听到的不都是群起而攻之吗？ 对啊， 说咱们这个民族品牌怎么能给洋鬼子给买了去呢？不都是这么说？不是吗？ 其实你想想看，那个可口可乐收汇源的同时，印度人买了福特汽车的下面一个公司，生产路虎的那个。SUV 的那辆公司，我们在没有在美国看到他要保护他的民族品牌，他是现在整个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你现在比如说可口可乐收购了汇源以后，其实大家问几个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做的企业是为了卖掉的，你卖给可口可乐也是卖，你上市卖给股民也是卖，对不对？那么你创业人你套现了，你的创业价值被得到体现了。第二呢，你的这个员工纳入到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一个里面，你的这个工资啊，你的收益啊得到保证了。第二，政府的纳税有了。然后对消费者来讲，它会不会可能形成垄断？就它会有的反垄断法的问题。那你想想看，它这个果汁行业怎么可能形成垄断呢？它的上游是果园呢、啊，它都被控制了，全中国60%的苹果园给它控制住了。 我是听到反对派的就讲啊，说会被他们一统天下，一家独大。 包括朱经理，他说他把企业卖给可口可乐，他干嘛？他去当果农去了。他很聪明，他去做上游去了。所以他是不可能产生垄断，因为产生垄断以后就会产生垄断价值嘛。比如说我们为手机会那么贵，会被两家公司给垄断掉，就国有企业它会产生垄断，但大的市场行业是不会产生垄断的。所以这个对老板也有好处。第二，我们再来讲一个可能性的情况，比如说。我是非常会直觉的担心，就是说当中国真正的100%或者80%到100%的纯果汁市场形成以后，一定会出现今天的三鹿事件 啊。 你就说它这个产业扩张的太厉害， 厉害以后一定会有人会传东西讲假故事给你听。但回过头来你再讲，如果汇源被可口可乐收购了以后，可口可乐敢不敢讲假故事？它付出的代价是美元级的，再加上个 N 的一个概念，对吧？它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中国企业这么爱讲假故事呢？ 它整个还处在一个发展期，就是我认为它现在整个就是它的学费，它的这个代价付的不够大。我抢银行被抓住了，罚500块钱，那我马上再转一家再去抢银行。你抓住你要关起来，对，你要被枪毙掉，或者你要倾家荡产。那你就不敢这样的一个 造假成本太低，就郭老师这个意思。 那 罚他倾家荡产可能就好了。 对，其实现在这对中国来讲，今天咱们讲这些问题，对中国是一个进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谈的已经不是要大量生产的问题，我们要谈的是要生产好东西的问题，要讲真话的问题。 升级哈。 对，它其实是30年的关口，实际上是一个好的一个 对。对，其实这话说回来，我这个就是奶粉事件，我的感觉啊，这家伙你能知道。这就是国家 对是在进步， 说重大进步了， 对是在进步。 几十年前， 对， 要是有这样的事儿，你连知道你都不知道， 对，而且允许你公众来讨论，对吧？ 对， 大家眼睁睁的看你司法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 对， 甚至再来看呢，这个行业里的大企业到小企业，你怎么样来付出代价？对， 而且之前就是大家普遍有怀疑，就是说可能做这种事情不止三鹿一家，但他很快的就给大家一个公布的一个结果，而且数据这么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进步。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认为倒也不是说咱们中国人特别的人性特别差，民族性特别差，因为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全世界从美国、英国到日本？都有过这个事情， 过程 全部都有作假的事情 啊、哦？是吗？ 对， 就是在企业的发展历史 上。对对对对，比如说194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读者文摘登过一篇稿子，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做读者文摘做调查，开了100辆车，开到那个修车铺里去，跟他讲我车子破了，你要给我车子坏掉了，你要其实车子没有坏，97%的维修站说你果然坏掉了，然后一定会给你找出问题来。 哦， 对，就40年代的美国，就当年也是人心打他的坏了， 对， 但后来他这个被。代价成本太高以后，慢慢大家就规矩了，讲品牌啊，讲什么。60年代的时候，日本也出现过，日本出现过4起非常大的那种，比如说化工产品对人的伤害啊，还有吃了到小孩子死亡啊，农民死亡啊，出过很多很多大的事情。 那 但后来慢慢他 就解 决掉了。您的意思就 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一段一个代价，必须经过的一段路，必须要付出代价。 我们就变成了小白鼠了，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这不是就像王蒙老师说嘛，就中国之患在于患太急。就是多少事从来急，你太着急。 咱们还是要用进步的角度来看。 对，我们还是要风物长宜，风眼亮， 是 吧？喝着点三聚氰胺，不是说微量的也没事嘛？ 算给后人做贡献了。 对对对，为交学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么以你的标准，咱就说品牌说中国企业现在特别牛嘛，它究竟有没有现在中国的这个品牌，你觉得达到了就是国际先进企业的这个大的这个品牌这个意义上的标准呢？ 你要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比如说有些我认为像联想啊，像海尔啊这些公司，它的产品应该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蒙牛伊利这次出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本来就说他也能够这么一个标准。 对对对，他在中国，你看这个因为是被中国本土公司占领了的一个行业。对，其实也不是个好事。其实那个行业里面最好你是比如说有一些跨公司在里面，有些本土公司在里面，这样它有竞争性的。 但是这就是奶粉事件，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比如说他就说这个婴儿叫配方奶啊，就是我们现在孩子经常喝的那个，就我们说大部分都是还喝进口奶粉。 对啊，就把你批评进口奶。你看这22个里面，我看了只有一家是。 你知道我刚才讲个小插曲，就是今年夏天我们还是买那个进口奶油，因为回了一趟那个。 老家嘛，然后还要买那个牌子，父母就很生气，说你们至于这样吗？好像惯孩子啊，非要买那个进口奶粉，那人家那个买不起的农村孩子人就不活了，还批评我们，我们也在这个反省啊，是不是太娇惯自己了？然后这个事情出来，好像父母觉得劝批评我们批评错了，但反过来讲，就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这种就是这个婴儿奶粉，实际上这个大部分市场份额还是这个外国的品牌，所以就国内的是占据就是稍微低端一点的，是这样的一个。 对，中低端市场嘛，高端的都是被。 但是这个事件之后，是不是等于这个中低端的也都会，就等于是这个都丧失了这个阵地了？ 现在没那种情况，这家伙外国奶粉不是说乘虚而入了吗？直接涨价呀、 啊！你现在就中产阶级以上，从这个9月14号以后，中产阶级以上很多就不敢喝，知道在相当长时间内你不敢喝国产奶粉嘛。 就是啊，那你要穷人家的呢？ 对 啊，那他又买不起。 一个奶粉就是小孩，如果那什么的话，一个月可以1000块钱。 这个中国是、 那个、 中国的消费者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很善于遗忘这个事。 好的，相当棒的。 遗忘，对对对，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嘛，什么都不算个事儿，是吧？ 马上会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一件另外一个事儿会发生的。 哎，比如说，假如要让你出主意的话，他这个奶的这个行业啊，他现在他能扭转吗？我的感觉一两年这玩意儿信心也恢复不起来， 不会，三个月就会恢复掉 啊，这么乐观。 因为你跨国公司它的这个价格比较高，另外它主要集中在一种大中城市，所以它要能够迅速到一个中二级或者三级城市，它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或者它也不愿意，它的营销网络，它做生意的方式和咱们不太一样，完了中国人比较会往下面深耕，打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啊，打这一仗、所以他没有那么两年三年，那就除非大家都不喝牛奶了。人家在吃牛奶，他三个月以后就会忘记的。 可能我们在想象，就是另外一些国产品牌现在赶紧很兴奋啊，赶紧占领市场。 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会有一个好的东西，就是他可能是个对这个行业呢是个很冷的冬天，然后那些小企业就会被死光。 那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是个好事，是个好事，就慢慢他会被几个大的企业所控制住。 哎，你觉得现在你像你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照你看来在这个30年的转折点上，中国这个民族品牌表现出什么趋势呢？比如说逐渐趋向整合大集团，还是说 对大企业 老三大企业？ 对，它其实未来它是个企业，包括你讲的是咱们还讲的是工业企业，其实包括商业企业它也需要有品牌意识。你各位想，如果你在沃尔玛买个假东西，沃尔玛也会被成为指责的对象。但我们现在如果到华润去买个假东西，你不会骂华润，你会骂三鹿。就是它整个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品牌体系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而且2008年来看，你看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全球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像美国滑坡，日本滞销，欧美的欧元区也是出问题，所以全中国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未来中国要大发展，一定要内需，就你要启动内需市场。要启动啊！那现在大家想得到的还是房地产。那除了房地产以外，你还是要把各种各样的商品啊、食品啊、家电啊，能够让老百姓多多的一个消费。所以未来2008年以后，一定是一个针对内需市场的一个繁荣期。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做品牌啊。 啊， 对， 你像他们说的，说这30年中国这个企业，有没有表现出说是一开始是什么粗放型，劳动力集中型，说是巨人讲故事嘛，就是以后发展就越来越高科技了，越来越怎么着高价值了哈。可是实际上眼前我看着好像还是打群架呀，就是还是以多为胜，劳动力密集好像还是这么一个状况的。 那劳动力密集还是劳动力，未来10年之内中国所谓叫人口红利嘛。他还是要靠劳动力密集， 还是要靠人多的， 对，靠人多。 所以就像那天， 这个不是坏事， 怎么不是坏事呢？ 成本低， 成本低啊，我们的商品有竞争力啊， 解决了就业， 对，解决 了很多就业问题， 对，就业。 但是你像说，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嘛，一个打工的，你听说了吗？卧底，就是为了告一个那个厂家呀，他就是说我卧底当民工。然后呢跟个间谍似的把那个打卡的那个都记下来，就是你让我超时加班超时工作收入不公，没有按照劳动这个条例办事。 是那个什么纸业吗？九龙纸业吗？是那个首富吗？ 九龙纸业是香港的一批大学生去 做的调查 啊。就是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说他会认为你现在很多人这个以多为胜了，说是这该怎么说，很就是 怎么理解他， 很难理解。像有些人就说你不知道中国人这个才吃饱饭没几年呢，他现在能有个工作 你难道让他回农村吗？对吧？这是很好的了。可是另一方面，所谓先进价值观或者是什么，又会觉得你还是在盘剥穷人呢，还是你的这个价值，商品价值还是在建立在这个好像没有给人家合理的待遇的 啊 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个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 啊。你讲讲你的看法。 因为你按马克思来讲，他一定剩余价值嘛，就是你做企业，你就是一定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自己能够产生剩余价值， 嗯， 然后生产老百姓消费者喜欢的商品，这个一定是这个过程的， 嗯， 这个应该是没有你讲的，就是盘剥啊，因为剥削这个词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词，对。如果 你 认为 加班不给钱， 加班不给钱，那你可以走人啊，你可以到隔壁工厂去啊。如果你这个工厂一直是这样搞的话，你活不下去啊。就它一定是有一个平均工资值在那里面嘛，因为你不是被绑定的嘛。对，所以这个 感觉这 剥削这个词是不存在。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上一个世纪的， 没有，我觉得中国现在 没有那么阶级对立， 商业状况或者整个工业环境没有那么 恶劣， 没有那么恶劣， 是吗？就是说你总体你对中国的企业的未来还是看好。 对啊，未来我认为未来在10年之内，甚至在20年之内，整个还是只要我们不要犯太大的一些错误的话，中国经济还是保持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这个企业也会越来越规范， 对， 越来越靠谱， 对，越来越靠谱，是的，是这样的。 行，乐见其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咱们这个女嘉宾呢、啊、她就对这个企业家比较感兴趣，是吗？ 对，我觉得现在不是老是提这个30年哈，虽然我们一说就是一带而过这个30年，但是你仔细想，其实是一个足够观察一个国家历史，一个社会，一个发展史的。所以刚才就讲到30年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我对人物比较感兴趣，我就脑袋突然想起很多人来，我们小时候学习的什么，你们造纸厂的是吧？ 马胜利 是你们造纸厂， 对，我们石家庄的，我所以我们石家庄夫人呢，马胜利还有一个满负荷工作坊， 对， 张 先 生， 张先 生，对， 那他的厂就在我们家旁边， 哎，所以我就说这个专家啊，我觉得30年已经足够一个阶段来做一个观察，做一个总结了。比如我想起来什么傻子瓜子儿啊， 年光 酒， 不新生。 不新生 是干什么的？ 不新生是那个海盐衬衫总厂 啊，对对对， 他是第一个集体企业里面敢于开除员工的。 哦，不新生是第一 个，对，是不新生，所以对。 现在想起来都好像微不足道啊，这些事情，但当时来说绝对是。 因为那个时候你一个岗位是我退休了，我可以那个。 叫铁饭碗。 对，铁饭碗可以继承给我的小孩，可以接班的。 接班。 你把我开除了，等于你断我家根了，要拿着锄头要去造反的那个。 想想很有意思， 对 啊，他那时候很不容易嘛。 啊，我这个时候找回点那个记忆哈。 对。 那对那个时候大家的，所以这大家的观念。好像还是什么大锅饭， 对， 全像那个像比较早的像年光酒这样，就是他是个文盲，我见他时我说你帮我签个名，咱们现在的酒不都是那个永久的酒吗？他给我签名年光酒，那个酒还是一二那个五六七八九的酒 啊， 他会写五个字叫年光酒同意，别的字都不会写，这是中国最早的改革人物。他为什么成为改革人物呢？就一件事，他说雇佣工人啊，就7个人以下叫资本家。7个人以下呢，叫做这个合作工、合作社，7+8+上，8+以上算资本家。 啊，所以你控制在7个以下是吗？ 对啊，这个你就是他工作了10几个人嘛， 嗯， 就是一个只会写5个字的文盲，在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成为了资本家。 哎，但是这些人后来下落怎么样了？好像就不知道了。 年光酒好像还在做，我看有些人 他的傻子瓜子还有 还在做， 嗯， 他挺不容易的。你看，你回过头来，我去芜湖去采访他，哎，看到买点芜湖什么芜湖特产。哎，啥傻子瓜子 哦！ 改革开放30年，任何一个商品成为一个地方土特产的，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就是一个傻子瓜子。 哦，现在还坚挺着， 还在呢，还在呢。 老爷子天天还在洗澡， 还在 喜欢泡澡堂， 喜欢泡澡堂。 还有一些进了监狱了啊，一个风云人物进了监狱， 木其中监狱的 余作敏， 余作敏是自杀了 啊。 像褚时健嘛，现在在山上种果园， 属于出狱了。 褚时健，对对对，他在哀牢山上。但也有一些活到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浙江还有一个叫鲁冠球 啊，鲁冠球， 对对对，鲁冠球明年他是干40年了，他是69年就创业了，那40年的还有一些像吴仁宝啊，鲁冠球啊，广东的美的的何享健啊，这些都快40年了， 嗯， 那20多年的还有一波，就是说1984年很多企业家，像张瑞敏啊、柳传志啊、王石啊，这一波都是84年的， 这算是这算最新一代， 第二代 对，再然后的话就是91、92年的时候。有一批像现在冯仑呐、 想象，比如他当年有批九二南巡讲话以后，有批官员下海，一大批官员下到海南， 海南那边的、哦、是吧？ 到海南去淘金， 淘金的、潘石屹就那时候发起来的， 对吗？ 那这三代他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 他们基本上都算是一代人，就是第一，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就出来是什么也没有；第二呢，他们都没有受过商业的 训练， 商业的一个 足够的训练， 对，商业足够训练、 嗯、啊。 他们都其实还有第四代，就是互联网那一代 哦 哦 ，IT 新贵， 对 ，IT 新贵，对吧？ 嗯， 对，前面那代人有，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一开始都是为了求生存啊，所以他们是那种短缺时代的一个产物。第二个呢，他们在产权上都是有问题的。 嗯，很多就是那个俞敏洪那个新东方不也是好像那个产权啊，他那股份分了好长时间、 啊、 是吧？ 啊，像柳传志啊、 嗯嗯， 还有一些很多出局的人。 那个王选吧，我记得是不是叫王选？ 王选方正。 对 对。 那今天的产权就没问题了吗？ 互联网那一代应该是没有问题。他的 一开始就写的很清楚啊。 对 啊。但是你比如说一开头他们这有就像有些人折进去了、 嗯、 有些人好像还是成功的， 对 对吧？但是到他们那个时候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活得下来，你看那帮企业家都是帮我讲过一个玩笑，就是都是帮老乌龟。 老乌龟。 对，前两年我碰到鲁冠球，他跟我讲说我很生气，有人说我是忍者神龟。后来我跟他讲，哎，这是一本挺好的一个名词哦，这个好名词啊。 怎么讲怎么理解呢？就是 你不断的啊，不断的忍啊，就不断的能够妥协、 啊、 学中庸，人家打你能够一脚能够踩不死，都是这样、 嗯、 因为他都风风雨雨过来。 而且最早他们好像呢，就是受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 更低啊。 但是现在是到了什么呢？他一定要让他的儿子 对 接班， 到美国去， 对对对， 去留学，去接班。 对对对。所以那一波企业家，就是比如说25年以上那波企业家，真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嗯。 就他的学历都很低，你看最中国最早做企业的那波人，基本上都是农民，退役军人， 嗯， 考不上大学的。监狱放出来的， 你说这个？ 商场里买甲鱼的，基本是这一波人。 我想着那个什么叫什么不走寻常，美特斯邦威，我看刚刚采访那个老总、 啊， 他就是破产了，不是就是一个穷财。